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曲。 你好，982，我今年春节发生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。我这半年一直忙着工作，很久都没有好好的放开去喝酒唱歌了。结果等到终于放假了，去找朋友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一进包间，牙就突然开始疼，疼了一整个晚上都没唱歌。那一晚上只能是默默的捂着腮帮子度过，还好第二天稍微好了一点，没有让我错过太多好吃的，否则的话我这个春节那真是过得太痛苦了。希望我的牙不要再那么会找时间疼了，毕竟美食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 我还在相信你太自然的谎言，以为幸福还有可能实现，你的心总有另一面我看不见，我依然把你当成是我的天，你愿意保留给我的时间在太监，你却说着和爱不爱都没有关联，我不懂我们还是不是同是演员，如果心变了怎么会不明显，你的 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Java 音乐 ，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。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毅。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别在晚上找你喜欢的人聊天。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光临你的世界，才短短几天就已经攻城略地，让你发了疯的想念。我也没想过 安放，试图你的社交网、微博、朋友圈中搜集一切有关于你的信息。我翻遍了你微博的所有评论，记得你微博里的每一个字，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。我清楚地知道你关注了谁，取关了谁。我会偶然发现与你有关的蛛丝马迹而欢呼雀跃，因为欣赏你，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想要了解你的一切，哪怕只是你不易察觉的小情绪，我也想要小心翼翼地守着，不想让别人发现。可渐渐的，我开始揣测你的想法。你仅有的几行字里，总要蕴含着我所以为的某种深意。你也许只是手滑，不小心赞了别人的某条微博，我就彻底的把那个人的微博翻了几个遍，生怕你和别人有某种我不喜欢的联系。我开始变得暴躁，变得无理取闹，变得哪怕是一丁点不好的字眼，你也觉得不可忍受。我开始郁郁寡欢，闷闷不乐，可我还是不敢大张旗鼓地向全世界宣告我喜欢你。我也不想向旁人诉说我为你努力做的那些事，我不想有人开始同情我，开始埋怨你，因为你没有错，只是不爱我罢了。我不想我的喜欢变成你的负担，不想你因为我单方面的感情输出背负一些莫须有的罪名。其实我没能爱你到学会克制，只是喜欢，很喜欢而已。但我知道的，喜欢也不能一味放肆。我知道这城市风很大，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，我知道晚上的你更容易卸下防备，可我不想你因为我感到疲惫，也不想我们的开始是寂寞的互相安慰。我要的是完完整整的你，一个白天会陪我谈心，夜晚能陪我安睡的你。我是喜欢你，但我不会在晚上去打搅你。我喜欢你，你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如果能给你幸福的那个人是我，就更好了。我喜欢你，也期待你喜欢上我的那天。可在那之前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我喜欢你，若能两情相悦，自是完满的结局。如果不能，一别两宽，我也能几经欢喜。 看不穿心底失落的魂魄，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。 一阵风，一场梦，爱如生命般莫测。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？ 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。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？看着你抱着我，目光似月色寂寞，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。 爱着你像心跳，难触摸， 难触摸。 在乎着这如何是爱我，该你挽留时刻却用沉默藏躲，不辩驳算什么，分手反而 想起他说的一句话，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被现实打脸打多了之后，我们却都怕了。故事很狗血，不愿意再讲，只是很庆幸快分手的那段时间，看到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因为我对他唯一的承诺就是想让他的未来比过去好，即使这个未来在于我，所以此时不再遗憾，却很心安。分手那晚，他问我会陌路吗，我安慰他说不会，可是很抱歉，自己得食言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抱怨他糙的和汉子似的，不收拾打扮自己，出门擦个绵羊油就走，兜兜满面墨塞的包里。他比我爱打游戏，经常打得忘了吃饭，我还得担心他吃饭，还得晚上骑车去给他买宵夜，每次都回去特别晚，我送完他寝室都关门了，我总被阿姨骂。即将分手的那几天，我知道他开始每天收拾自己，每天按点吃饭，每天早早回去睡觉，很少打游戏、看书、准备考试等等等。我从没有和他说过我有多喜欢他，有多爱他，只是想默默地做着这些，到哪天他会懂了，他会知道。很可惜，我没有等到这一天。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他在舞台上跳了一支舞，我在台下吃了很久。在网吧遇到他，我还是坐在我喜欢坐的位置，他还是坐在他以前喜欢坐的位置。他打完 DOTA 转过头来拍我的回城键，以前这时候我总会取消操作，他就会扑过来强吻我，会贴着我的额头红着脸说，这是要虐死多少单身狗啊。这次我没有取消回城，侧着脸看着他，他愣了一下，眼睛开始闪啊闪，然后别过头。晚上还是送他回去，到楼底下我把前一天给他买的 VC 糖给他，他回头上楼，我说喂，我明天就要走了。他停住了，转身问我这么早，我点点头，他走过来抱着我的腰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如果以后我再遇到你，我打断了他，答应我此生我们绝不再见。他愣了一会儿放开我，回头上楼。那时候我特别难过，以前他会吻我，然后一蹦一跳的上楼，会跟我说让我记得来接他，这次他默默地上楼，我站在楼下点了根烟，看着楼道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，再一层一层暗下去，我知道我该走了。你爱人像阳光， 人像海水，我们就此别过。 动情是容易的，因为不会太久，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，留恋是不行的，因为曾经拥有，也也被思念缠绕着，无奈我们感动彼此是彼此的过客，爱情是个轮廓，不可能自由，把最感动巨细无意的保留心中，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，所以放手，所以隐藏湿透的胸口，继续享受，快乐是容易的，因为短暂逗留，不必换算时间磨合，深爱是残忍的，不喜新厌旧，你我同困在这漩涡，无奈我们看懂彼此是彼此的过客，爱情是个轮廓，不可能自由，把最初的感动去细无意的把心中，再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，所以放手，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，不要挽留，不要继续享受，花儿枯了，时间走了，没有不舍的，心脏停了，空气死了，爱从此 娘啊姑娘，你美丽的像一朵花。姑娘啊姑娘，我卑微的像个傻瓜。姑娘啊姑娘，衷心的祝福你啊。姑娘啊姑娘，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 98.2 ，AM 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你尝过孤独吗？对，就是饥和寒爆锅，最后浇点破，然后迎着风吃。若是没啥忌口的，天上再飘点雪。书上说，这玩意儿叫饥寒交迫，这该是所有孤独的根吧。根在这里，能开出一大片一大片的酸楚，这酸楚正适合刚出锅的热乎乎的饺子。而大多数的人的孤独感就来源于此，所以觅食是我们对付孤独的方式。我喜欢那种街边摊小门店，有肉夹馍、土豆卷饼、酥馅火烧、炸串、炸鸡柳，是小吃就好，能打包带走的那种。每一次站在这种摊边或者小门店前，我都习惯点一大堆，至少两人份，这样没人知道我是孤独的。我相信食物是可以治愈孤独的，能温暖和填充一个人空荡的胃。所以你看，爱多简单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机，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。我习惯了每次出差都会住的地方一公里以内的街道走走，如果看到24小时便利店小吃店就会踏实。习惯熬夜的人最容易缺乏安全感，当孤独来的时候，食物不会背叛，那是唯一可以用金钱买来的心疼。孤独和孤独会一起开花，倔强和倔强会一起结瓜。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不过是3年前、5年前我们引以为傲的决定。我们花时间去经历，不是为了验证我们到底对不对，而是我们越长大越知道，爱情是锦上开朵花，你先有块漂亮的锦。种豆得豆，种瓜不一定得瓜，可能瓜最后给了茶。你一定会有对付孤独的良方，未必是跟谁恋爱，涮串配着阳春面，一串又一碗，一碗又一串，你先吃饱手凉，未必需要另一个手温暖。捧一杯奶茶就够，困了未必找一个怀抱当枕头，闭上眼就可以做梦。那时你说，

你感受我，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， 变幻莫测，捕风捉影，有几个陪我等雨停？ 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 看《乱世佳人》其中斯嘉丽的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，他说：“算了，明天再烦恼吧。”这句台词固然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我一直无法真正体会明天再烦恼，难道问题就解决了吗？万一问题变得更大了呢？直到最近，我才对这句台词有了新的理解。有天晚上睡到一半，睡眼惺忪地抓了床头桌上的眼镜，起身上厕所，到了厕所才发现什么都看不清楚了。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我会不会还在梦中？接着又想，会不会是老花了？当然，我也想过，会不会是类似动脉血管堵塞之类的紧急状况？可是立刻又想，这么三更半夜的急诊室一定不可能有眼科专科医生值班。那时我睡意正浓，于是斯嘉丽的那句老台词再度浮现脑海，算了，明天再烦恼吧。我告诉自己，是啊，管他老了还是花了，明天睡醒之后再烦恼吧。我就这样一觉睡到天亮，睡醒时我抓了眼镜戴上，走到厕所时出乎意料的眼前竟是一片明亮清晰。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难道是做梦吗？我走回床前，床头桌上老婆的眼镜还躺在那里，我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戴上老婆的眼镜，再把老婆的眼镜摘下来戴上自己的，我立刻明白，原来昨夜我迷迷糊糊地戴上的是老婆的近视眼镜。印象深刻但无法理解的话，到底派得上还是派不上用场，谁知道呢？但算了，明天再烦恼吧，这句话的功效我总算见识到了。 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，